昨天我是讲着未讲这个北京道，特别怕他妈有小气讲，可能我讲另外一项对人较好处啦，较较用着。所以我想卖讲北京道，想讲另外一项，就是讲安怎放下 ，how to let go， 如何放下。我佛教这个世界里面，有人点点会听到人说放下啦 let go， 真的硬说努力几年嘛，真的硬说看到人极心放不开说放下啦let go 咯，แล้วกูจ้าว่าบุญนั่นเองคงแต่พี่กูเอาเอาเสียวเดี๋ยวก็อุศีลังอุญญาเบปังไงสิแล้วก็เกี่ยวให้ปังอุตัมโปบอกในหัวละนะไอ้ตัวเบปังแล้วก็เกี่ยวให้ปังแล้วปุ่นได้เบปังเช่าเมียแล้วอุศีลังบัวหายแล้วแล้วบอกลูกหลังเกี่ยวให้ปังแล้วก็หลังเกี่ยวไอ้ปังแล้วไอ้ก็เบปังว่าลูกก็กระขังเขาแต่พี่อุศีอันนี้คนกำลังก้องปังนี่也晓也在也在在关注一时黑时也是一百几年也晓了所以也在讲意思是讲哦，把路我掠掉物件，了也注意到讲掠掉物件啊，也在讲这坎坷，了也帮对有好处。但是有时我人讲，家己讲袂放，但是袂放，有无？啊，烧一个烧，烧一个物件，一日烧袂放，困脱掉到眠床，阁是袂放，烧鬼咩？所以安怎款袂去放呢？袂放即个人袂知，我人伫执着迄物件。我人知讲执着是苦，我人在佛教内面，我听真济经了，知了，听真济了。所以袂放，袂放呢是我真正快本会知的物件，因为我听真济过了未，过听真济过了嘛。特别袂放是啥物件？所以袂讲袂安怎放成呢？我袂成功，袂放啥物物件？我经常在那边说四行执着，有四行，我能执着的东西，加了的执着就是大这个四行，那边包括了了。所以这四行是什么东西？头一行执着就是执着想法 view， 见解，见啊，没说解，见刚刚 view。消化，那个公司讲小想法，第二行呢是执着，阿咪，哦 ，sorry， 头一行是见解，这是第二行，头一行是执着感觉感受，阿莫话你做 sensuality。这边讲感觉到呢，即唔是讲干那身躯感觉呢，是讲目睭感觉到，耳仔感觉到，目睭感觉到就是色，耳仔感觉到就是声。然后也皮干啊、刺啊、身躯，佮有心心在的物件，在着虾米，在着笑。若是无看到物件，本好笑，本是会爽，本是会无爽。所以我能接着这类物件，但我能不接着一摊感觉着物件，所以那是无感觉着物件，我另外会惊，哎呀，差无感觉了。这是像我接着的物件，然后有的感觉呢是较粗，有的感觉较幼， 我的感觉是爽，是不爽，种种的感觉。所以第二是跟他们说的，见，真见，还是无真见的见，见，还是 view，然后见，我们种种的见，真见，本好不是我们的执着的东西。不是讲干那无正见呀，因为我有一个执着，有一个对这个我想法的执着，啊，本事也有靠。第三行呢，我执着的第三行的执着呢，是会使讲是惯习啦 ，habit， 惯习了物件，不然来关注。无那款做诶感觉袂爽袂甘，即关系。那第二项呢，就是会使讲执着 ego， 比伊诶巴利文无即个 ego 即个字来写 atavada， 那是不会翻译做阿摩，会使讲是 self reference。我哋社工是我字，我哋讲到一堆头像，执着系咪噶？执着，感受感觉，有我这里话，我因为他看、他听、他比、他讲了，我这里爽。所以讲到未来，唔是接着下嚟物件，是接着一个爽。正个我甲早讲过，我人每家一个人都一样，我人唔是属介意，我人是属介爽。应该甲一个我爱都一样人，我人感觉爽，所以我人爱伊多一边。那是伊多一边，是我感觉无爽，我都不爱多一边了。就唔是伊。是一个爽，还是无爽？你会看到这个四项执着里面哦，我也是无讲到执着人，注意到无？伊无讲执着执着你的囝啦，执着你的爸母啊，执着你的红包啊，执着家己啊，伊无讲人。特别人呢，我讲到执着人嘅事，其实就是大这四项里面包括了了。按照讲执着人呢，那是个执着人，我属解，你解大只久了，直接无敌去。在下面属于无敌，可能无敌是唔知出其他无对来，唔知下面属何性。确实一死去了。那是你接着一个人，你会靠无？特别你接着的是什么物件？我人接着的就是，就是这四项物件。讲头一项呢，我人无过太看到伊了，无太听到伊讲话。我妈死的时候，我感觉到淡薄激心。因为咧每家己，做咩事淡薄即激心呢？啊，我就看到，因为伊有一个小讲，哇，我无通看到伊了，我不能听到伊讲话了。要不唔是干哪呢款啊？我人接触一个人，可能真正交往真近的人，我人会无通避掉伊了，人有避的哈。啊，看到一个告诉一个也戏的，一个也对白啊 ，script 嘛哈，我看到，看过有一个，一个有一个告诉讲伊按死去了吼，本地是按我爹是一只老伊，特别伊按死去的是，伊不如再讲伊要接着伊个按，伊爱伊按，了，伊走去名称好的是。啊，不走去伊个房间好的是， 要有开掉也，这里沙都，来看掉一沙，来加沙来比，所以我人本少接着这里，所以这里六斤呐，啊，这五斤呐，这物件我人接着，我人爱摊挡掉这个人，无摊挡了，嗯。所以我们不谈到这里往爱谈的东西，所以靠这就是四圣地里面讲的东西。那这个人他无地的时呢，他靠呢就看我们的执着有六样咯，但是执着加样就加靠咯。所以一般种种执着，第二项执着本有可能有这个执着这个想法，可能一个人他死的时候，他的想法说他不应该死过，不应该来早死，有到六楼把他到九楼把他可以死，你不知道，没想人没想的想法，有人是说六十岁到了，有人六十岁了感觉没到半个，有时可能一个人他才早死十十几岁，哦，都会叫查甫伊，伊按啊，把你把路搞因无辜，我唔知只叫哪叫阿爸都叫哪个，按把路改搞因无辜，啊，一个月几个月呢，死了，哇，好个巴死，伊想话是做咩事啊？你看伊好个巴死，那是只叫人养哪叫老了了，伊按个是巴死，伊不可能无好个那巴死吼。因为小看老了嘛，应该死的嘛。特别直接归回我，我教因教因呀。我系想话讲，会教伊多只，哇，真正久真久，会真欢喜也快乐。啊，无，那是无来讲无去教伊教因嘛，系啊。会想讲只会教伊只快乐，一只快乐去只久个，那去死去。所以，伊熟悉教我人想法，伊未甘。我人想讲，我人。接著的這個想法是這樣，他熟悉是另外一項不想，所以我人接著這個了，熟悉不對我人的想法，不對我人接著的想法，那就靠咯，不應該這樣死，特別死了不對，就說是二十幾歲啦，三十幾歲，四十幾歲，五十幾歲，就是六十幾歲，不論是你想法不應該死過，你本是想的，所以这是另外的执着，另外的做苦的东西。第三项关系，关系跟这个人大都是爱了，大家久了，你关系跟这个人大都是爱，你知道你应该做什么东西，你应该做什么，早上起来你会讲，他会讲，你关系了，然后这个人没在的时候，没想了，可能一个查某本会早起醒起来，要去做去去准备食的物件，伊袂记本，伊那个红丝啊，伊袂记啊，伊个做下来做好伊红食个，做下了了，袂想讲爱叫伊红丝，把路再讲，伊无得了，要是想起来，那个个个激心。伊爱做嘅物件，伊古早嘅做法，古早嘅关系，无了，无摊对古早嘅款了。了有人会真正关系有嘅物件，因为伊执着真正厉害，伊会真正起哄，伊真正未接受。三拜，大美国样自家讲笑嘅啥物件，哈咧，放西抓袂安尼款放，还是安尼款放？人讲放晒咗，应该是头顶拖落来，冇咧，我一波我唔是应该系下骹拖落来，我乜嘢我人头顶拖落来，你看伊家己伊家庭是安怎管的啦，啊，你看物件冇人家来搞咯，因为接脚的时候，是啊，头顶放后顶老放落来个是下顶放来，本是想拖放晒咗来用啊。 那边因为这个关系，哎，不是安尼款呢，应该安尼款呢，这不掺着他的消化啦，啊，你拖了，是怪怪的，你看，本来不是安尼款，应该安尼款，安尼款本来执着，安尼款本来诶无欢喜的搞来搞咯。那一条讲到一条，人那是讲夜暗无地的事，还是宝无地的事？讲到结尾一个执着呢，就是讲一个我在这边，我的红我的宝，你不是这样看，你不是变过来看我就是有一个红的人，我就是有一个宝的人，宝如下的我没了，明白说明白，我不是下的，我不是下的有红还是有宝的人了。但是讲一个人，那是讲一百无死去。我是一个有爸有妈的人，但如果唔是一个有爸的有妈的人了，所以一个我无地去。一个是一个有爸有妈有宝有囝有，一个人，这个人无地去，所以感觉像空虚，感觉像人讲空虚啊 ，empty。这边是讲空虚呢，这边空呢，因为有一个国家，有一个瓦达，这边那把路下来瓦，一两无了，要一挨挨到对一个瓦达这边，他们无可能，所以一个靠。所以我们会看到讲，那是讲我们有执着一个人呢，一个思想执着，搞了有地大病。嗯，因为执着是主养呢，也靠着主养咯。这是真自然的物件，唔是讲好还是不好，唔是讲好还是歹，你就是安尼款呀。像日头起来也落，拍到日抓，就是安尼款自然的物件。伊唔是好或歹，伊是，这就是法。所以，我们明白的法就是参安尼，这个物件我们不能明白，这就是法。所以。我人买放的物件就是放这个思想，干那这个思想物件好放。那这边是我人未放呢。我刚才有讲过，我讲过真奇怪啦。我人未放是因为我们不明白，明白这不是讲未去想明白出来。我人本来用我人的想，但比干那想呢是不够。明白是一头明白，看到伊的执着，你执着还是你看到你的心的执着无？你看到这个执着做你苦无？你看到无？哎，一头看到，阿里巴巴是属于正式的明白，啊，阿摩讲 direct knowledge， 达巴里文讲阿比亚，阿比亚唔是啊，加只人讲阿比亚，人是讲到阿里行动力，特别较重要阿比亚就是这个。一头看到物件了，会放的这个 knowledge， 这个了解，啊，那是真实的，啊，那是最重要的阿比亚，最重要的 direct knowledge。所以，欠用明白什么物件呢？三，爱放来讲，爱欠用明白三物件。头一项要明白。阿摩讲 gratification， 就是伊个爽。我拢执着物件是伊个爽诶，那是无爽来讲执着来做咩？是毋是？伊为爽诶，有时看不出，无嘛，明明是只看物件，嘛哪有爽？安怎会讲有爽呢？嘛哪有 gratification？ 无啊。Gratification 华语怎么翻译啊？啊？Gratification 是慰啊，翻译成慰啊。哦，是翻译成慰那个古文啦。我讲慰 ，B B B B， 慰 B， 但是不是我的 video 会比微缩啦，但是会使讲微缩啦，有微缩哈。微缩不是这里微缩，那里微缩啦，无微缩，无微缩。OK， alright， so once you I being back 这里也微缩，我接着也微缩。EAA， 会使讲 graduation 的话呢，会使讲 EAA 满足感，会使讲啊，诶满足感。So， 那是我能讲接着的是，啊，我能会看到一点，有虾米满足感，有虾米爽，有虾米悲伤，有虾米笑。讲简单嚟讲，我见话阿咪笑，我只鬼是，我只个查波因啊，伊来外一个 course 啊 ，ADC 一个课程了，对起是写一个 email 好哇，可能一礼拜、两礼拜过后写 email 好哇，讲，古早我想讲我无熟个教，我系按教路诶，特别我不如再讲我熟个解教路。我爽，我爽啥物？我爽讲伊唔对，伊错伊错就是我对啦。我爽我讲的唔对，我爽，笑你啊！所以古早想讲伊无暑假，交尾把路仔讲伊有暑假的地方，爽的地方，嗯，是不是？我人甲人家路的时，袂讲人唔对，把路爽嘛，是啊。所以我能爱明白，要削个路子，嗯，要比数来落好，好靠下面抗战，我爱看伊，因为就是这类物件我咪老接着嘛，无这物件我来接着做咩？嗯，所以有双个路到咯，有时卡拍看过看到，特别有诶。第二项呢？会接着呢，会啊，会接着，会明白呢，就是会看到伊个无好处。啊，你使还诶，啊，冇是讲 normally 还是做 disadvantage， 伊无好处，即接着系无好处。有冇人会使注意？伊接着系无好处，即你无肯去看，尤其是伊，我系看出伊是真苦诶物件诶事。他看过看到的事是，这个东西是我人有感觉到真正爽的。我讲那是讲我人烟烟啊，烟薄啊，烟酒来讲，烟这东西的事，这个东西不也无好处。了，不是讲跟人讲哦，佛教讲未使做这东西，这个可能未够你帮伊。来看到伊有虾米无好处。去看啦，有影虾米无好处，无讲掉掉爱去去里面把路通看掉啦，路会记的嘛，过后的过了的时路把啊奇怪，路再讲伊个伊避锁是安怎款，路再伊个伊个无好处是安怎款，烟薄烟虾米物件不好，伊本来之类伊无好处，所以看好来，我虾米。但是讲你是在讲你袂啊，你袂过你身躯，袂减肥啦，加啥物物件啦，然后你接触个物件，就袂食个物件，大概看到了袂动了，想想，唔系讲看到想点都袂动了，袂去找了，啊，了你去看咯，那是你爱办来讲，你袂看咯，要爽个都落去，削个都落去，了有虾米无好处？吃了可能开始是吃了爽啦，但是过后不多疼，人感觉袂爽，然后个变肥去了啊，家己去看咯。肥了唔是讲肥无好，但是肥了身骨较重啊，艰苦艰苦拖来拖去，艰苦卷来卷去，所以袂看。就是你袂当，你嗰时去吃了吃落去，但吃是醉咯。 来去都别，来去都别当过是爱食，咱给下来机会来去注意咯，来去烧去追看，伊无好处多多咯，伊爽有爽够多咯，学家己看个清清楚楚。了，因为我能看清楚这两样物件，了我把路摊边嘛，摊边讲伊个无好处，加伊个爽。努力比起来，无论会看会出讲，如果爱无这个物件，有时都看无清楚，有时干那爱了，嘛是接落去咯。你看清楚了无相，你再讲哦，那是我个爱安尼款落去来讲，这是点点有咯，你有本啊，你这本是有咯。安尼款我是用智慧了，我唔是讲逼家己卖做。逼落去来讲，伊会贪嗔痴，果是安尼样啊？咁是家家己相拍呢？有时拍，家贪嗔相拍，安尼款啊，若是你家贪嗔痴相拍哈，来硬来硬去啊，喏，你掉掉惨的，你掉掉到，你吃下坎坷的。了，你会真正无熟家家己，做安尼无用，你讲家己。了，那是我能起哄家家己的事，这里个是亲哦。那亲心呀，个亲心相拍，还没人养不是亲心呀。所以我能买，我能那是讲买诶房，买爱有智慧，买爱进步来讲，我能袂使也贪嗔痴来进步，我用贪嗔痴来修来讲，嘛是贪嗔痴呀咯。我系嘅喺进步嚟讲，我喺笑嚟讲，我系用智慧嚟笑，唔是贪嗔痴。会谂笑起啊，是用贪嗔痴笑起仔哦。只要嚟，我系贪下面物件啊，贪嗔痴啊。只要嚟啊，我咪按呢款笑，我冇可以，我系注意，我系穿佢注意到呢啲物件，我嘅咳一咳，吓你是嗔。嗰时只要嚟唔知自己啲做咩物件，吓你是嗔。所以我能用智慧来修，不是用贪嗔痴来修。然后那是这贪，要贪嗔痴够低个呢？我能用智慧来注意这个贪嗔痴咯，明白这个贪嗔痴。所以未帮呢，爱有这头这两项物件，就是看到有俗个落堕落去，也无也排除也排除搞堕落。然后第三项呢？爱明白，就是棒，这里是自由 ，freedom， 嗯，就是讲 escape 啊，通平时人是欢迎做 escape 就是啊，一摊走了，一摊哈，一摊咩啊？香嘛，唔是香嘛，啊，解脱啦。讲话讲甩人啊！我摊逃走了，我摊走了，我摊离开了啊！离这里接脚。虽然我个未离开的时，我能会考虑，我会摊考虑讲，那是我无这里接脚来讲，会安怎款？那是我无接脚来讲，会安怎款？我会生看袂家己。无了这个执着，就是无什么执着，咩执着的思想物件啦。那是我无这执着，这思想物件也安怎款？我只过我每过一个人安尼款，伊一个关系哦，伊是一个关系啊，用啊心理 OK， 用是叫个 OCD 啊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伊是讲一个人呢，伊是一做物件。一做了个做个做，一心两条两条，这是执着真正厉害了的情形啦。一执着是一百磅的哦，一完全无控制了的，一真正参加参完后，一个是两条。啊，可能一个人那是讲一长下来讲，一长长长咧，一条都阿明显哦， 一张别听哟啊。那个墙呢，正经就是，那是讲伊做物件，伊做几块无够诶，伊做了，伊个做几多，一个做几多，个做几多啊？我系啊，苏先生啊，要讲到伊诶，伊叻，有时伊个店，还是是啊，伊在家是个店，伊咧伊算路也是，那是讲啊，就下物件啦，就下伊类有杂咧。十就抓啦嚇，十棵嗬，依家水呢，依水一至三四個，嗱設備夠十。呢個水嘅就三四啊十，呢個水嘅就二嚇，水貴拿刀啊！你看咧，話你一上線，話你一接時講啊，換咗十棵，啊咧話你就可以，你講下你過幾單嘅話先。所以你講，哇！你可能做成呢啊，一賣，就是。一家错诶，你说一直做个做，伊阿不做到 ，I perfect， 系真正圆满，然后够圆满，你阿不无够圆满，个圆满个卡个个圆满诶，啊，所以是啊，这是看你心未消啦，一直做到未坦白诶，啊，坦白讲写超不咯，写啊，廿三本，写了个写。写了佢哋，我都过一句啦，安尼看嘅人，我写唔了嘅，一只粒沙本啊，可能一个礼拜用了了，哇，一个人用了，写啊写，然后写了一本一只奇怪物件，可能伊唔是无算是 OCD 啦，一只奇怪物件，伊写了啊，一件伊开门嘅时，伊可未使一头用手挡住门，一件 tissue paper 来挡住门啊转，一手未使拿手了，写了。即古古怪怪，乜真咪人。所以呢是啊，王可能听起来感觉真好笑啦，特别是只开啦，开咁比较棒，只开。所以这本是讲执着，但系如果佢屏蔽住执着呢，一教讲教未来个事就事行，然后要管应嘅啦，做咩事往执着嘅呢？有隻管應呢，就是我冇明白個，啊，我諗去接觸到出嚟物件，要出嚟接觸呢，本是要一個安裝嚟，但就一人一個人寫出來是冇安尼款嘅關係嘛，冇嗰啲啲寫手嘅嘛，啲是來嘅，啲是開始嘅，啊，你可能也看得到，也在寫下面書。有一本古长名家，我每个一个人讲，下晚下一个啊，就见啊，伊长一长未停，有个啊，一两名家都是样，缩了哦，名家缩了，一家走一个哎，唔知缩好时过来 check 看，急得啊，我人家缩好时啊，其他个都啲人过 check 看，哇，是唔是缩好时 ？check 一下几刀，够夹夹完了，其他会。可能个冇事个佢都对来啦，系啊你看你啊，所以一时啊你看人做了个做，做了个做诶，做了我玫瑰伊启动长面镜啦，我玫瑰伊就是讲，那是你冇啊你看你面镜，你安怎看？讲那是冇啊，那是冇，你感觉上个我冇地去了。他里面讲的动作是意了，知不？这个就是哇，就是因为这个是哇，所以袂放咯。特别我看我无每一种啊，伊无看到这点。这就是讲他的执着交不强，这个就是得有了的，思想执着来交不成得有，头强得错。特别你万一想讲这个错，这面讲伊无比这个有的厉害，就是从这错的面讲。错，你是嗱，比如讲，你都接着出嚟送过来了，你会想讲，哦，我欠用出嚟物件，这物件对我真好，我接着出嚟上，接着消化了，好了，今晚都去，因为你关系了，滴滴爱这物件变关系了，啊，关系过来变做，这关系变做是我去，我就是按你看的人，所以你咪看谁接接着嘅，就来就用嘅，变做是我去。那是一边做是挖起的时呢，啊，一家扛过头了， 因为这里我的想大便真的用。其他妈有刚才有讲到像一那是一波紧张来讲变成诶不是我。所以紧张较好过无紧张第九我高低个。虽然这里是靠但是我关系跟这里靠啊。我关系跟这里宽。虽然这里宽是靠但是我较明白我较了解我不是讲明白了解我较安装啊，我讲 familiar， 我较识啊，这里百里款我无识，因为无识嘅款我是无按你款，这里我识嘅款无地来讲，我会感觉啥无自在，你感觉啥个诶，无对啦，所以在扣到对来咯，所以那是讲爱一般来讲，如爱诶。看出的是一般的事吼，那是讲伊为爱了都对，来注意这个本。虽然这个是无爽的感觉，爱办的事哈，无爽的，有影是无爽的。你想看，那是我唔知你捌试过，那是你更物件啊，那是我古早时候捌会去更一个啊福建话叫唔知名 ，wheelbarrow 啊。啊，学讲话咁啊，计公车啊，我见我叫咩啊？吓，计公车碗啊，讲公车碗啊，我计公车啦。所以计公车呢，更加真正重嘅物件，来掠碗嘛，掠了好好事嘛。无来讲，你都袂拖啊。那是真重来讲，你拖掠，那是讲我行真远啦，行真远嘅事，你会放落来时啊？我想诶，手啊袂放起诶。伊想要定去呀，你那是讲你袂白开来讲诶，会听诶哦。特别你那是你开始诶时掠起来，你久了啊，你感觉无咩听了诶，关系了。特别到家你来放诶时啊，听诶，你就会白开听诶。啊，什么放本是安尼款？伊来放诶时啊，你可能会听诶，无讲定掉时，你低回去诶，头来砰放个了了。伊会放诶时又接。坎坷的一阵，所以我爱会甘愿去感觉到这个苦，无来讲一个在聊都对来，因为我关系甲这个啊，我这个新的款我无关系，久了唔办啊那款，所以个在聊都对来，不要紧，聊都对来，个在注意哦，个在注意，个在 start 过。到家伊个心够了，伊感觉够了，伊感完了，来把路会扛棒。所以爱一过个一过个一过，到家伊完全了解。所以这就是按照款过去放，按照去放下。头先我人袂知，我人有试滴。接着是虾米物件先，无唔知，万做去放啊，都唔知要放虾米物件，你 call 特别都唔知你接着物件做去放。然后第二行呢，就是会再讲这接着了，系注意这接着的三项物件，也爽也俗，也无好处，然后也离开，离开之类来讲，你安怎看？那是讲，你看到这个离开，这个执着，比执着更好呢？啊，然后伊就会看，伊就心会知，然后伊就会通考虑到，到底执着较好，还是离开较好？那是讲，我人有这个执着讲，啊，他们无讲到前面啊。那是我人这个执着，这个是我来讲，然后，伊这个笑话讲，哎呦，那是我本来讲，想个尴尬，想个我无地去了。无安尼款的情形，就唔是我来讲，我就爱拣每一项物件。这里是我无，这里款是我无。虽然我关系这只久了，但系这里是我无。Is this who I am？ 尤其是我关系只久了物件，有阵时变做像是我的物件了，我人无过去。 归小讲是不是我了？伊就是了，在我心里边，所以我人爱偷伊来用这个机会来去问家己，这里是我无？我出事就安尼看你咩？这是我无？所以我人用机会来去面对我人的执着，那我人就会慢慢会偷。我人会偷的是，我人会对家己加大信心，对法、对修行有真正大信心。再讲一个物件，有影会用的。这是我家己注意到物件，所以我讲的是我会真正加加的，才有信心的跟人讲，因为我记住在着，这是有影的物件，不是讲了。我古早的是白啦，讲甲人讲白啦，叻古啦，还是我唔白白白啊？你讲尔，听别人讲个，就甲侬讲咯，家己无白白。所以讲的是未讲个正清楚，未讲个真正啊，未加生活的物件来讲个真正清楚，因为家己无影无明白个。那边那是家己有捌试过了，捌看过了，捌办过了。啊！了，你这个明白，你讲出来的时候，真正真，人听起来本会知讲话，你讲的物件是有影的，不是空空讲出来，不是看这空空讲出来尔，真实有影有那款物件。所以就讲到这边，我的物件会问无？那用麦。帮他紧了不？ Okay. 我是想知道哦。 Is it on？ 可以吗？可以吗？ 放靠近一点比较。 啊 ，OK， 可以吗？ 再靠近一点。 我是想知道。我们的知觉，我们的知不肯定是对的。是啊，我们的知不肯定是对的。 什么知？ 知道的知。 OK， 知道有两种。一个是想的知道，一个是直觉的知道。 直觉的知道是比较正确是吗？ 对，就像比如说哦，你讲哦，人家告诉你说哦，这个东西很烧，这个是人家跟你讲了哦，人讲你知道吗？这个东西知道，他讲跟我讲了啊，这个不是真的，但是你动到 是要有觉。要跟结在一起才是正确的， 对， 知法， 对。 所以呢，如果是说我 自觉， 对。那么通常哦，因为没有班爹还是什么，我们是靠我们自己想的，对吗？所以呢，这样子呢，事情就会有不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自己会卡在那边。 不是说不正确，不一定说是不正确，正确的东西不一定是真，不是说不一定，正确的东西不是真，正确只是说它是对还是错，正确跟真不一样。So 英文可以讲 correct but not true， 比如说了哈，可能这个讲了这样子，我要给一个比喻你才可以，给一个比如你才可以了解。比如说啊，我是个出家人，正确吗？ 正确， 但是不真。 真。 Correct but not true。这个出家人只是一个概念、concept 罢了，不真。 这样我们要对自己观察的，要如是知，那我们应该是从哪一个方式去确定呢？ 哪一个方式啊？直觉咯。 直觉哦。 Direct knowledge， 没有其他方，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的了。就是 direct knowledge， 但是这个直觉呢，开始呢，我们是很模糊的，所以我们知道东西是，因为我们有很多那个痴心在里面呢、所以我们注意东西的时候已经带那个痴进来，我们可能不知道，所以我讲啊、我们靠佛陀的智慧，就是带佛陀已经知道了这些东西， 是无常，是苦，是无我，他知道。所以我们把他这个他的智慧带过来，因为我们对他有信心。开始的时候带进来的时候，那个不是真的，但是他能够，因为我们这样子带进来，他能够把那个不正的、不正知、不正见，可以把它推一边，然后才我们可以这样仔细看他。所以呢，我们看久了才知道说，哎，本来是假的啦，但是看久了知道说，哎，其实就是这样子的，是真的。然后改次我们也不需要再把这个想法带进来，我们也能够直接的知道说，哎，其实是这样子，这个真的不是我的。 这样就是说哈，我们要认知这个是正见吗？八正道里面的 正见。对对对，正见。 对，我们要以八正道的正见为次第，对不对？所以就要事事物物就要以因缘观，对不对？ 因缘观也有那一些正确的想，这个无我想，这个苦想，这个无常想。好，明白吗？所以讲修行呢，不是说就是觉知觉知觉知就够了，真的不够的。觉知只是一部分，这个重要，那只是一个部分。修的话，我们不是修这个正念罢了，我们不是修正念罢了，我们是修八正道，要一起来的。你只修一个罢了，你不是修八正道，你修一正道啊。 Hello. 本地大马路公你在意双高的平衡。 Can you turn up the volume for this? Yes. Yes. Okay. Closer. 大马本地路公你在讲双高的平衡。我们要了解讲伊个双是会高多平衡。那是想一个 example 讲你自家食咖喱面啦，你别在讲伊双高多平衡是不是要食真正一刀？今天吃马仔吃后日吃过仔吃吃吃个哦，原来伊今日会爽个一边呢。 会使，那时都爱了讲会使，看你吃个你不多听。其实 ，OK， 讲吃咖喱面啦，那时都是讲吃咖喱面啦，无是讲吃咖喱面都小白物件，你 copy 噶下面物件问好。那是你自己吃吃物件，那是做吃物件。你不会做正的事，你感觉好像有一个刺激哦，哇，来赚走了，刺激啊，这刺激，那是就 start strong 了嘛，啊，没吃过那都没笑了，够爽了啊，哎，来了来了，注意啦，这里 start 注意了，那你去吃哈，注意看。较侪人无注意啊，人自家食诶物件，伊是无注意遐个物件伊味素安尼济，伊无注意遐个济味素安尼济，伊是注意虾米？伊注意伊想，想讲即个好落好食，即落好食，即落一想，所以伊是注意伊想。了有时食几啊吹了啊，伊都无虾米注意，伊使甲人讲话啦，虾米物件，伊都无咩有食，有啥是食了在哦。那是呢，你有靠自己去注意来讲啊，吃吗？爽个老济，个吃吗？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注意到啦，头 start 的时候，一吃爽，特别你个吃落去，爽慢慢无了，慢慢惊，慢慢惊，慢慢惊，可能到到尾尾是爱了了啊，你可能个起来那无只，然后了就无了啊，那那是讲你个爱呢，你个。个叫个接我啦，那你不能追叫讲一开头先 start 的时啊，也双无呢无呢用了诶，他减了诶，你就加就侪就减。Economy 不能呢讲讲 utility has dropped， 哈，marginal utility 啊，你落，所以你自己注意看。哇，诶，了解者啊，就是讲讲自家食物件，这是 吃这辣是小孩的时真的适合吃的。我是去像我看到人杀、我就想到小孩的时候吃到人杀我吃爽了，刚才也没说到吃到吃什么酸鸭不是那些酸酸的酸鸭煮辣我没吃吃大了了吃甜的那种想到酸鸭看到的时候就想会吃了。哎，有时呢，夹到冷食，吃落去，无呢好吃诶，但无失望，啊，想话讲应该是真好吃，特别迄时那是你无真注意啦，我一个有注意到啊，我注意到讲我迄时无咪注意，开起来吃点毛巾，我夹起只接点毛巾，但慢慢感觉真无甘愿诶事嘛，你看，我遐照见。我做注意一下，看了看，哦，我希望讲接落来一粒会比头妈还较好食，因为我也会希望讲伊人参呢，唔是安尼款的，即人参无甜的酸酸的。我估虽然是上一杯来吼，应该是差不多上的味素嘛，但比伊个一个希望讲接落来一粒会较好食的，所以个食个一粒，个食个一粒，个是无糖掉。因为那是没有人注意，那是我的希望，我的希望，那是注意小，那是注意吃，我注意过，我小孩的时候，这些暑假的东西，可能是头一刀吃到，哈，再到一味素了，然后感觉，哇，这真好啊，真爽啊，这真好吃，这真好味，这真好看，这什么东西，哎，掉到里面了。一世人看到物件都爽了，都爱啊！可是本是的，我无爱物件，我人无熟解，我惊物件。啊，是我唔知来讲啊，一直头往往惊细汉的时啊，真正无熟解这物件。啊，本一世人我也真掉到那边的啦。到家路看破伊咯，看过伊咯，那看破伊啊哈，叫伊都虽然。就是如果有这个心也想啊，也想到伊啦。特别如再讲哦，这是想了，这个是古早的物件，不是白露的，这古早的想法来。那你都无安尼，你无掉了伊啦，无掉到下这边物件了。这个查某去大太平的对我去缅甸那边要一修，有一个一个坏事报告，你讲，一看到猫，那边看到猫，那就不熟格了，就惊。那是注意到讲，正古来达达过看到猫，阮不熟格诶，会惊诶。做咩事呢？迄只是一看到是因为我有训练吗？你熟格不熟格，没关做咩事。那一直想讲未知虾米事了，啊，伊就会记了。细汉的时，伊甲别人。加路啊！一个人抓一只猫顶回去，然后伊就真惊着，所以就是开始伊就惊猫了。所以掉到我的心内边嘞。所以细汉那时就是个只咖喱面啊，我。example 呢？example 呢？啊，你家己查看啦，你家己生活内边是安怎款？阿妹，阿妹 ，OK， 正式咪？ 问啲，譬如想讲人哦，人嘅身躯哦，戳到嘅啦，了人身躯戳到嘅，像有冷热，即个物件啦，了人爱习惯冷热。啊，是爱先观咱心的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性呢？哪行爱先伫这里先观，先观察伊。 多只， 多只啦。 你都免讲去找物件观，你观着，你注意着物件，你都注意下来搞了。 尤其是开始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们修的时候，我们是不会修好的东西，我们修这个 awareness 觉知，开始是这个爱，这个可以修可以顺可以用，这个比较重要，不用去管得幼幼的东西。แล้วเล่นกระจายสิว่าเราจุยเดียวเล่นกระจายสินี่ว่าเราจุยว่าเราควันเองว่าเราเอกควายเดียวว่าเราควันน่าสิว่าเรา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ของว่าเราจุยอะไรก็ว่าเราไม่ใช่การจุยตรงเดียวมิจฉาเนี่ยตรงเดียวก็ไม่ใช่จุยกรรมการเนี่ยว่าเราสิที่จุยสิ้นเจงแล้วส่วนอีน่าสิก็เลยใจยังสิมีจะสูญแล้วล่ะอีสิตัวจะจุยจะเจมิจฉาสุดตรงเดียวดูใจสิมันจ้อยอันจ้อยอยู่อันจ้อยความเองแล้วเป็นของคิดเดียวดีคิดจุยได้ยังไงว่าหลังสีคุ้นเด่นก็อุจเลยเจเลยใจย่าไอซิมอีสิเสียงจีสิใจย่าจะเจมิกาอีสิอีใจมิกาสิจะขวายไม่สิโอเคบ ่我想问啊日常生活我们要关照嘛，做工回家也要关照嘛。在做工的时候啊，要赶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关照呢？我们关照的时候啊，慢的时候啊 ，supervisor 嘛。 关照不是说要慢慢来。修行不是说要动作要慢，我们可以同时做快的东西，也可以关的。比如说有一个女的在修行的时候，有报告给她师父听。她说有一次的时候在房间坐禅，那在房间是因为她晒了衣，可能会下雨嘛，因为那时候是雨季，在缅甸雨季的时候是经常下雨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坐着的时候突然间我听到有雨声，我就马上爬起来，他爬起来的时候他才注意到说，诶，没有注意到爬起来才知道说没有注意到，但是从那时候他知道的时候他就继续注意了咯，他注意的时候哇，他讲他跑很快要去收他的衣，但是跑的时候他可以还是注意哦，他注意那个整个身体动，注意那整个动作，他可以看，好像差不多，好像他整个人在动，他可以注意到这整个人好像他不是这个人哦，这个人在动，几乎好像是他站在后面看这个人跑动这样子，但是不是啦，或者几乎好像是这样子。So， 我们觉知的意思不是说要慢慢来。提步放下提放不是，这样子的话，这样不用做工了，当然会被 supervisor 骂啦啊！我们注意的心，当在做工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注意太多的细节，我们就注意我们的心态也相当够了。我们的感受，我们的心态，那这些小小的东西，它都是会有少少的会注意到一点点的。注意这边我们心里的，对于我们所接触到的东西的任何的反应了。所以注意过来这一边，即使你注意你的身体也好，你身体的感觉也好，也是对你很大的帮助的。更好是，然后说我们能够注意到我们的心态了。说在做的时候，可能有害怕的心，怕 supervisor 吗？我注意这个。怕说哎来不及做完，注意这个。只要没有注意的话，它会更强。OK。 还有第二个问题啊，我们打坐啊，要睡觉啊。怎么去关照呢？我们关照他，越关照越要睡觉，睡觉的打坐。 睡觉有很多可能的原因啊，但是假如说你不知道也好，开眼睛了，张开眼睛。打坐不一定要关眼睛，你可以张开眼睛，这样你没有这么昏沉，你也不会这么多杂念。而且我们修行，假如只会关眼睛才可以修的话，那你不是坐的时候，你不是坐着的时候，你怎么修？走路的时候怎么修？驾车的时候怎么修？讲话的时候怎么修？上厕所怎么修？一定要关眼睛。所以没有说一定要关眼睛。所以我鼓励那些在这边修行、在这边修的人，都鼓励他们坐着的时候张开眼睛，这样子你可以习惯张开眼睛的修。不然的话，你只能够关眼睛才能修的话，张开眼睛不会修了。那边有人要问是吗？谁要？刚才好像有人举手在那边，没有啊？哦，要。 Hello， 班爹，咱们都讲就修行啊，用八正道、八正道，特别是讲用正的嘛，讲时间来一正道那对不？所以班爹都所谓的八正道修是安怎修的呢？ 真正简单的夸张，那是解物件。特别这类物件，这类物件是多少年来了 ？OK， 讲简单是啊，你坐掉的时候，你有太难哦，你无杀生，你无偷听，你无邪音，你无讲骗话，你无塞浪，你无讲伤人的话，你无讲硬话，你嘛是要掺这类了咯，是不是？要路精简不？路会一路有一个地位太大不？所以是都是会来的。参加买一个镇定啊，加纳哈，人讲哎，安怎无啊无加纳？特别我加纳的了解不是啊，我加纳的了解不是哈嘞，沉落去不在人哈嘞加纳，我看个警察里面加纳不是安尼款嘞。有人把你讲的渣那是，一心追这个物件了，伊可能佮你追这个关了，伊心缩进去内面，变做甲关到一个想这个，想变到一个这项物件，所以都系只是哈咧用叫个渣那。特别警察无安尼款讲的喎，警察无讲有这个关，一粒灰系咪？伊无讲，我唔是讲这款的物件无发生。有安尼款的修行，有安尼款物件，特别哈利甲警察讲的修行啊，修行不相。所以，比如讲头一禅 first jhana， 伊的巴利文伊讲 first jhana 是讲啊 ，vijja vakamehi， vijja kusalehi thamehi， savita kang savicharang。วิเวกจังปีติสุขังปัทภังจานังอุปสัมปจวิหารติปัทภังจานังคือสิฟจานะล่ะปัทมาคือสิปรตามะใช่ไหมso วิเวจหิกามหิวิเวจอกุสเลหิธาเมหิวิเวจวะกามหิ意思讲伊有啊相当的离开这个song这五官的感爽享受，然后啊，维维扎古萨勒希达梅希，一般啊，相当的离开了这个阿古萨拉的干嘛？阿古萨拉贪嘛，就是这个贪嗔痴。相当啦，不是讲完全无啦。然后啊。สวิตักกังสวิจารังวิตักกะกับวิจาระบาลูกองหัวนี้จะเจสิกองอีสิเอซิมวันที่เขาจะเลย initial application and sustained application อีซิมอีสิติคีจุยติคีหอยอีซิมชัวเก้าฮะจะเลยจุยมีแก่ so 伊即个维达加维查拉呢，伊是安尼款想法，伊是维达加是抓过去了，维查拉是可以调到那边。特别在警察内边，维达加维查拉即个意思唔是。维达加维查拉除了讲即个佛加那，又把你地方讲掉。维达加维达加是就是讲用想，维达加就是。特別路加這新的翻譯啊，伊翻譯做 thought 想 thinking， 比較啦，用加這翻譯做 examination， 加是翻譯做evaluation， 特別可能我加蘇格翻譯做 consideration。其實多加扎基本有人啲研究經嘅是用寫一個字典啊 ，BDS Politics Society 嘅 dictionary 啊。一部讲到，伊是大百位地方啊，用这维达加维查拉这两个字啊，伊是讲，伊是讲差不多啥物件，伊是讲想，维查雷蒂，把路大啊，伊是维查雷蒂是伊个 verb 啦，动词啦，啊维查拉是名词，维查雷蒂啊，我有听班底啊个其他个讲，把路泰国本土用有个字啊，用是用巴利文呢。了，然后把泰国人讲啊，比查拉干，比查拉干的意思啥物？啊 ，I'll think about it， 我想想看啦，这是意思哦。这意思就来到这边来了，啊，来到泰国，我华南不有这字，比查拉，有、唔是阿哩比查啦，比查啦啦，伊本有掺下哩意思啦，比查啦有几哪哩意思，一个是阿哩比查啦，比查啦，啊 ，berbicara， 嗯，啊，假使我讲讲，啊 ，tak ada bicara lain， 无把哩方法咧，无来把哩 idea 了，所以即个意思啦，特别用。后期的经常啊，到维苏迪玛加用这个到 commentary 位啊，注释书里面，用因为用有家己用人家那的想法，所以一加这个字来，做伊感觉一样的想法，做伊对伊人的想法，因为用有这个加那的这个想法了，了我会记讲我人的这个注释书哈，所以南传的这注释书。伊是来滴，干那一派尔，都是斯里兰卡的一派，迄是斯里兰卡有三派，然后伊是这个一派伊写落来，然后下面加的都是对样的想法写，然后这个派呢，伊是伊尼巴那归后几百年归后的史料的，然后大这几百年内面呢，有慢慢有变化了。有咧新的物件，样有本啊，真啊侪牌了嘛。大因大本本教唔知有第少有十七牌，啊本教细细牌来讲可能三十几牌，但咪无定就讲达达牌本伊无感觉加百里牌啦。但咪达达里牌伊本有定着有古来定着家己的新的想法，了传到这个斯里兰卡来的伊本有家己的想法，所以。未怪讲，让有嘞物件，让会有不祥的想法。所以，这个我人伫修的是，那是有落看清楚。我好乱的其他一条抓有无？阿哩right attitude 呢？我一边我的先生朋友讲到。Only to the extent， 唔知这是第几第集啊？你看啊 ，Only to the extent 都看到 ，Only to the extent that the meditating mind is free from aversion， from greed and from anxiety， is it truly meditating？ 我，啊，差不多看你意思啊。Only to the extent that the observing mind has no greed， aversion or anxiety， are you truly meditating？这里呢，叫我看呢，就是加拿了。加拿都那是无下咧个咧， five hindrances 啊，五瓜，就是加那了。然后一他们是他们看的加那，就是看了也进行。稍微打刚，稍微加了是讲五维打卡，五维加了又小了。小不是讲啊，四刷小，他的小在哦。一个小物件，特别唔是小啊小啊，讲啊讲啊乱乱小，唔是啊讲小。哎，一个把阿伟个个，你别搞将 BD 苏康 ，BD 苏卡 ，BD 就是 he， 苏卡就是 lock，he 个 lock， 按这块 he 个 lock， 你别搞将 ，ja 就是 born， 啊 ，arising out from， 这里 he 个 lock 呢，也是因为你别啊，你别搞数，你别搞就是伊啊。通常讲维维加是名字啦，维维加玩阿仔嘛吼，啊，维维加呐想一个名家，因为是精修，维维加就是 solitude， 伊 solitude 这名字 solitude 是因为伊离开，正讲离开阿咩呢？离开，卡查有讲点吗？离开一个啊阿古萨拉达嘛，然后伊离开了啊一个一个享受。所以有这个离开这个享受，离开这个这个欢乐，也谈进去。有不是完全离开啦，那离开了真济啦。那因为安尼款呢，伊有喜有乐。这个路的修行的是路的，你家己会奇怪的，有时修修了哎，你感觉真呀快乐。感觉有落落，唔是讲爽啊，系落，伊是有喜有落。That is first jhana。哎，有人讲买起想的 jhana 的者啦，本是有也丢的物件，丢的地方啦。人个伊想讲啊，我接来外 jhana 了，这个是一个问题。So。有一个师父比较的师父，伊家泰国的一个会销修过，伊讲，伊下这边伊加那伊无去讲伊个 number， 无讲 first 加那 second 加那，伊有写一个 article 伊讲加那 without the numbers， 卖讲 number， 然后伊家伊这师父伊家的是呢，伊本真呀真呀少讲起加那这个字。因为人真的接着这里讲到这里，哎呦哇，我有加那了，好了，我比别人更加厉害路哦。所以真的这样这样的没欠用的东西啦，你是加那也是加那，不用说的吗？所以没说的加那的事，但比如说你这样你收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你心教这样的地步的时候，你这样收下去啊！要讲嘅物件，所以冇去想啊！你物件嚟做嘛？要讲本啦，按照款式唔对嘅定啊，就似乎就写一个啊，写一个 article 嘅人，要讲到要啊，有一个是要一接一个定，一接落去一点钟、两点钟、三点钟，然后一个会家己会。三百个家己讲哦 ，OK， 我爱接六句 A 喎，一 program 啊，这个时是要接物件了，啊，我假时要爱要去找虾米人了 ，OK， 我就接去两点钟啊，两点钟起来有影有诶无？然后伊最了讲伊会归纳对安尼看了啊，了解如何讲？哎，什么？不熟格无？讲无啊，无熟格，因为。过后了啊，起来的时啊，像淡薄像个不对皮啊那款的野心，怪怪淡薄。那不是讲 OK， 不是讲都不要紧，不是讲都 OK， 那是讲都不 OK 了，不是讲都得要走出去。啊，对来讲，这里是 wrong samadhi， 不镇定。所以伊就知，然后伊讲较好的定是啥物？较好的定是如果伊感觉到身躯的定，这就是到经册内面讲的定。正内面正册讲的刹那，会感觉到身躯的。所以，我人把路真正啊，一人讲的刹那无相， 互相。所以被证道是加了多钱来，伊唔是讲啊，真耐是，我哋是收藏人家，无收包人家，无一时多钱来。了，我的师父伊不讲到，这个是我家己唔捌试过，唔捌了解物件啦，我听伊讲尔啦。伊讲四圣地啊，不是一刀跨过的，一刀明白加了的。我未了解讲物件，了无求，了求求无法啦，放了一边听 ，OK 好了搞了，卖去想安尼就想头疼。四圣地不是一头熟了解加了的。按照佢明白，我你又冇叫，我唔制嗰面镜，我是依讲面镜，我搞到讲旧啦，我唔制阿面嚟，就呢样嘢，我讲咗冇信心，因为我自己唔捌试过。所以明白哦，啊，被证到先，多谢嚟，多谢笑嘅。阿妹阿妹好，我他妈是录起笑，唔是啊？我若是讲无了，就够了咯。哦哦，过去叫。啊，等姐用麦较好。 讲到北京道的正事。安怎翻讲正啊？正见的正，安怎才是叫正一见？ 北京道的正见呢，就是四圣地。 观世四圣地 啊？不是观世圣地，有安尼款的想法。这个见就是，不是看见的见，伊是安怎讲见解见，所以头次开始的时呢，我人会这个见呢，正见，这个见是道理呢，不是家己看到物件，这是干那道理呢，啊，这是理论呢，了到开始的时，把路正式的这个见呢，到北京道内边啊，伊讲这个正见，正到正定。过后八年了哈，过两年才有，过两年整啦，整下咪，唔捌听过呀？啊，这个是必将的啊，未使学人讲的啊，无啦，警察那边有诶，过两搞尾过两行，两年正，正知见，然后这个呢是正解脱。因为北京都修好了，都真之间跟真解脱。了解真之间呢，就是知，就是在见，就是看到。啊，这里呢就是真的了。因为这里修好事了，这里就是，这里不是讲去想的啦，头一个是道理爱想的，你可能欠用这里想来修。这里呢是一头看到的，还没讲无我啊，还没。苦啊！一时一头看到，一再讲下面来。了，因为有这个，伊把了有真解脱。所以这是伊无想啊，这里不是道理来，这里是把了爱看了都是看到了的，是安尼款。这条你追，哎，你再讲这成果不是歪，你把了看到，你没去想的，你再了是安尼款。OK， 啊，等，又夹麦嘅， 讲起你四圣地啊， 把家见啊啵，啊，把家见来吹啊， 问题你四圣地嘅修行啊，是讲有一个一层次啊，有次第嘅是讲讲，是讲。保罗是即之间嘛，理论上嘛，理论上个人去 在讲伊靠靠了，咱慢慢伊次第啊，佮有解脱解脱之间的是啊，伊佮会像啊，自然而然的种，免讲刻意啊，通去像像马路写诗，佮爱去特别去提醒咱个家己啊。 对对。 但是讲真正咱个迄个是伊像个边个像个师傅讲个，咱个贪嗔痴伊是无力的是啊，像个咱个automatic 咱无讲。 啊，伊是 automatic 嘅对。 哈，了安汉开展诶，即八正道是咱 start 诶时是安怎去真正 start 诶时是袂明白先，明白即个八正道。所以明白八正道本是四圣谛头诶内面正物件嘛，所以讲真见性咯。了接落去，爱了解个了先，明白即个了，啊。了，你会就是你无明白，了你师傅明白，阮好过无啦。你教人明白了，伊带你一步，教你，毋是教警察，教你一步一步带你行，因为达达人无相，达人欠了物件，出一两欠了这，一两欠了遐哩，然后有一句有一句一个人伊讲一个阿赞叉，阿赞叉老板吼，这泰国师傅讲阿赞叉。你有时讲物件，有时叫人做，叫有人叫安尼款做，两个安尼款做，才多头兵嘅你讲话，啊，了，你讲，即是安尼款，将个一个人行到一条路，你不要行到爱，行到正兵去了，了我甲伊讲，你行过来多兵淡薄，我一个人一行过去多兵了，我甲伊讲行过来正兵淡薄。看起来像个讲多头兵物件吗？特别是带去中道，所以伊爱知啦，无相人无相，有人欠用这里加一两步，有人欠往下里加一两步，特别烧起来了，啊，伊会知慢慢一个加起来，那伊明白，了白露也修行个观摩咯，咁观摩来看到物件，那伊明白，伊再讲伊真正清楚咧，再讲这里就是。真爱咯，袂错诶。OK。 问题，问题讲佛教中道啦，请问题会使 explain this now？ 中道其实八正道就是中道 ，Noble Four Path 就是中道。这就是王佛讲的物件。然后，按照讲到中午呢，又讲到，这里是阿达基拉玛塔努尤伽，我人真济听到一个故事，讲王的佛，伊出家了，伊有。去修一个真正真正苦的行啊，唔是讲个人苦行啊，会使讲苦到家己啊，然后苦到种种的苦到一参拜，到有一个是一参西也来吃啊，因为迄时有一个小话讲啊，你学家己够苦了，你会夹我，然后伊本有搞其实无吃物件。吃到伊无吃物件，变个真正像山到，讲要动地波都会动着啊，伊会骨，啊不会骨。所以有饲料安块物件，你讲安尼块物件袂，无帮助伊，无帮助着伊，这个是一个 extreme 咯，个极端。然后另外一个 extreme 的极端就是伊经过了伊是后面嘛，还是另外一个极端咯。特别是这是只错的讲法啦，我人在生活里面，我人不有这个努力极端，有时我人苦到家己的，你知无？我人苦到家己的，明明知，食家里面食过头济，我都会不听啊。如果是食落去，是不是苦到家己？食个饱了，因为自家食过，自己食落去哦，是不是苦到家己？有无呢？了，过一项课堂呢，更加奇怪个。一个呢，就是养无自家己嘅事， 你不会靠到自己的，你不输自己的事啊。有时感觉自己人不好，我不好，我不好，我这个人应该掉发被惩罚。有那时讲我有发自己来讲，做自己无伤来讲，有伤到啊这边个，真奇怪，做掉自己哈，应该啊，其实上个未伤自己，感觉伤到自己了也甘愿，啊，不如安尼款诶物件，即毋是讲真少发生物件啊，有时有诶，因为有诶人较厉害较强啦。三拜有咧教一个较用来讲一个物件，用家己刮家己，有冇听过哟？刮家己，用刮了，用唔是讲刮了无爽啊，用讲啊刮了爽嘅喎。我冇拄过呢块人，刮了会爽，特别伊可能本无明知，伊唔知讲做咩事，伊感觉爽啊。有真正侪可能啦，伊刮家己本可能伊感觉心真正空空，无感觉。你刮了我有感觉，所以爽。所以这里是这里 extreme， 然后这里 extreme 就个，这是讲我讲中道是讲不会缠着落，第一关顶的落，不会缠着这里关顶的落呢，我人不是行这条路，我人不是行下这条路，我行这中道。有一个中道呢，唔是去 enjoy 家己，哈你唔是袂贪着真实观顶嘅路，哈你是爽嘅路，爽嘅路唔是一行路，特别有一行路呢，唔是爽嘅路，因为靠物件嘅路，因为靠贪着一个物件，有一个物件是无一个物件，把路会有嘅路，因为伊无靠别项物件了，无该欠用，无靠项物件，所以家己路。所以这个努力 extreme 啦，啊，了佛有讲就清楚讲，这个玛吉玛巴提巴达啊，中道呢就是被正道，这个被正道呢不是一项的业，特别这个业噶把古早把咧，哈咧啊，讲这个咪善业噶恶业无相，你这个是这个业呢是传予人别业的业。教教这里做这里面件呢，教教这里面，教教这里看站，我讲无教下做了，做虾米 ？craving， 做虾米？做爱，嗰只做嗰只谈嗰下面件，无鬼再做了。又因为无鬼再做这里面件，所以无鬼鬼再有靠。OK。我能做这些东西，做好我能自己考这些，所以我能修行就是会修到我能没过再做这些考自己，然后我能没做考自己，本是没做考别人啦。OK， 我够了。